阿弥陀佛，课本请翻开第17页。讲义，请翻开讲义12的第4页。复次发愿，我说生意觉诸表示，寻思但行表示境界。佛依五种意解说生意地相，超过一切寻思境界。上一次已经将第3意不可言说解说完毕，现在开始解说第4意。觉诸表示，复次发用，我说圣意，觉诸表示，寻思但行，表示境界。庚巳，如来广说分成5科，这是第4科，心巳，觉诸表示，又分成2科，这是第1科，人一是。复次发愿，佛为华勇菩萨解说圣意与寻思的第4种差别。我说圣意觉诸表示，前面是说圣意不可言说，言说主要是指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。而我们使用言说的目的是要表示内心的思想。内心的思想是由我们的6根、缘取、6境、升起、6识的见闻觉知而来。然后再由言说表达出内心的思想，这就是表示。圣意地是无相的境界，根本无分别智，缘圣意地，无有名言相可以分别，也就无有表示。寻思但行表示境界，寻思是行于有相的境界，寻思在有相境界上做分别，升起言说来表示内心见闻觉知的认识，这个就是表示。请看讲义12的第2项，觉诸表示。解结经云，复次法上，我说真实觉于4世，为见闻觉知。一切觉观缘4世起。解云，4世即是所见的。这里是引用解结经文来说明解深密经文中的表示，就是见闻觉知4种事。真实就是圣意地的意思，真实觉于见闻觉知4事，与圣意觉诸表示的意思是相同的。一切觉观